Hello， 敏大人好，莫你好，大家好。 系啊，喂，回南天或者而家落雨湿湿呢啲，对你会唔会影响你嘅心情嘅咧？ 唔会影响佢啦，会咩？你个人唔系只要有呢个 N 字头嘅平台啊，同埋有打机你就 OK 噶啦咩？ 唔系好眼瞓啊嘛。啲春天咧，成日都想瞓觉啊！ 不是读书天啊嘛， 系啊，季季都唔读书 啦。系咁，但系咧，逢系电影嘅话咧，李亚力一定会叮一声噶啦。 系，冇错。跟住我今会弹起身嘅。 系啦，即系我反而咧，今次都令到我叮一声，因为我问李亚力今日会想讲边一套电影嘅时候咧，我真系叮一声，因为咧平时嗰啲咧关于嗰啲童话啊，或者嗰啲卡通少少啊，又或者女性啲嘅。啲嘅電影咧，一定唔會喺李亞力嘅口中會講出嚟噶。佢今日竟然同我哋講《女巫門》啊，《 女巫門》 中文名 係 一套愛情片啫嘛，但係好童話 feel 啊嘛。 係，冇錯冇錯。 係啊，我覺得李亞力一定 係有原因嘅。 係點解咧？ 因為有福利。 福利又唔算有喎、啊，佢都脱咗好多噶啦，不過係頭髮。 你話佢脱咗好多係咪頭髮啊？啊，真係慘， 算係福利嘅，光脱脱嘅。 係。哦， 头发光秃秃咁咯，所以都系福利一种系嘛，睇睇你睇你喜唔喜欢嘅啫。 系， 系啊，咁啊头先讲咧，《The Witches》啊，嗰套戏嘅英文叫做《The Witches》，咁香港上映嗰阵叫《怪诞黑巫后》啊。 系， 咁而家其实咧就系、是、我喺 A 平台度揾翻睇嘅。 哦， 即系戏院嗰阵睇唔到嘛。 系， 咁咧所以就喺 A 平台 度有观众。 冇耐嘅就係今年嘅啫，因為疫情關係上唔到好，即係佢好飄忽噶嘛，你知啦、 嗯。 一時上得，一時唔上得，一時入得，一時唔入得。 係啊，捉唔到噶。 係啊，捉摸唔到啊。咁所以見到我想睇噶啦，咁啊主要咧都係因為女主角啦 ，Annie Hathaway 啦咁樣。係啦，咁佢變咗佢應該算係第一套做奸角嘅戲。 係，嗯，佢冇做過奸咩？佢都有做過衰衰格格嘅，譬如 intern 啊咁樣。 衰衰格格都係好人啊嘛。 係 嚇，今次佢係真係做個奸噶嘛，仲要做最高領巫女巫啊嘛。咁所以係即係當然啦。咁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嘅荷里活電影嘅一個趨勢嚟嘅。 嗯。 咁佢 即係嗰啲勁人全部做奸人係一個趨勢 嚟啊！你睇下啦，呢個 Angelina Jolie 佢又做咗黑魔後啦，同整到頸骨幾咁勁啦，喺中國嘅相學嚟講好難相處噶啦。 係啊係啊，黑夫添㗎。 係啦，咁另外仲有邊個做咗啲奸人啦？梅麗史翠普啊，成日做奸人㗎啦，係咪？佢係穿唔知咩名牌嘅惡魔啊嘛。 係 啊。咁跟住應該嚟緊 Emma Stone 咧，就係做呢一個，我唔知個叫咩 Devil 啊，唔記得咗個名啊，但係。 1018.9 佢要捉晒啲1.9剥佢啲皮，然后做皮草嗰个坏人。 哇，佢仲做过添啊！ 前传应该系前传，即系后生嗰阵。 嗯，哦，我就系觉得奇怪，明明嗰个老女人嚟噶， 所有都系做啲成魔之路嘅。而家 系咯，点解？而 家呢一代啲细路仔好惨啊，全部系睇坏人嘅成魔电影， 仲要系嗰啲好红好靓女嗰啲，全部做晒坏人。 而家啲人全部中意坏人啊！中意坏人，然后就同情坏人，然后就讲翻佢哋以前有几惨啊咁样。卡通片咧，连睇都睇死嘅，即系睇啲作死电影啊。例如呢一套咩啊《灵魂奇遇记》， 系 呢啲系作死电影嚟噶嘛，系讲你死咗之后点噶嘛。 系，冇错。 你谂下，我三岁啫，或者六岁啫，阿爸阿妈带我睇嗰套关于死嘅电影。系 呢个潮流咧，其实咧喺荷里活嚟讲咧，其实已经系迟咗大概。30年到40年到啦， 嗯， 因为咧，其实80年代咧，日本已经出现咗呢个潮流嘅，叫美型恶翼嘅， 嗯， 即系我好耐之前都讲过 嘅，好靓嘅样， 系，但系就系真系做啲奸角嘅恶翼啊嘛，即系嗰个翼就系嗰个角色啦， 嗯， 即系一个最衰嘅角色，最坏人嗰个角色，但系咧 有 个好靓仔， 一定系靓仔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咁 有啲乜嘢嘅例子啊？如果日本 其實因為日本有一個其實都算係民間都呢個成個社會都比較接受嘅一個叫黑幫或者黑道文化，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候，譬如有啲電影明星咧，佢會去即係嗰啲洗心革面啊，叫做黑。咁咧就會拎啲錢出嚟，就拍一個關於自己嘅傳記。 嗯嗯。 啊，即係譬如假設啦，我哋假設雷諾而家洗心革面啦。 嗯。 啊，咁啊坐曬監出嚟啦，有錢，跟住就拍一套真係嘅雷諾傳咁啊。 嗯。 就唔好其他人拍我拍咁啊，特登揾個靚仔扮自己咁。 唔好意思， 好多嘅，一時間都講唔曬咁多。咁就有一段時間係好興呢種嘅一種佢哋即係美型惡役嘅一個 style 咯。 我即刻諗到一個電視劇啊，就係、是《太平民生館》嘅柏天南啊。佢咁靚仔，佢都係奸噶。佢要殺周秀娜，我好唔開心啊。 Okay. 好啦，咁 靚仔就唔可以奸噶啦咩？ 心地要好咯，靚仔。 你要啫， 我嘅传统观念咯， 都系觉得相由心生嘅， 系冇噶啦，错晒噶啦，你睇而家喺咩荷里活电影，你睇下足球嗰啲， 系 咁啊，嗱呢个潮流，电影潮流真系大家唔使咁紧张，咁同埋有另一个潮流嘅就系中意 remake 嘅，即系开始多咗啲 remake 嘅，我唔知系因为佢哋冇剧本啦，定系因为佢觉得上一个版本。因为好多时候上一个版本本身已经是改编的了。咁就觉得佢改得唔好可以嚟。 迪士尼嗰啲全部都系啦，唔系 迪士尼系另一个系统啦，佢成日将卡通变真人啊嘛。 系，但系真人嗰啲又变翻卡通喎。 系咯，我唔明点解佢拣真系要将啲卡通变咗做真人噶？有阵时我都接受唔到，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睇开个卡通啊嘛。 佢都有啲成功例子，但系都有啲麻麻地嘅。 佢而家唯一未突破到咧就系白雪公主咯。 白雪公主冇真人嘅咩？ 嗱，如果雪 未有， 如果雪姑七有咧， 我想问你，阿 Lily Collins 做嗰个算唔算系？唔系迪士尼嘅嗬？ 个唔系，基本上你冇七个小矮人就唔算噶啦嘛。 唔系，我就系话，如果有雪姑七有变成真人版，你哋睇唔睇啊？我真系接受唔到， 唔系噶，唔系噶，你唔好，你而家唔好咁断言啊！到时啲宣传就会令你接受到噶，唔知点解。 就算啊 ，Emma 系咪 Emma 做啊贝儿啊美女野兽 呢个系 Emma Watson 系啦，我都接受唔到。 你接受唔到嘅意思，第一。是你冇入场啦，定系你入咗场接受唔到先？ 冇入场，跟住我睇到剧照，我依然觉得佢系妙丽，做咩喺度扮贝儿？ 咁呢个其实系两个层次嘅问题啦。到底你系接受唔到啊妙丽变咗贝儿啊，定系你接受唔到改编真人啫？ 两样都系。 有呢个非常之复杂啊！呢个心理 就等于 心理医 生，就等于你啲美少女战士，你而家成日揾人做啲真人版，你都接受唔到噶。 咁佢哋拍咩啫？咁你见过春丽真人版未啊？ 春丽嘅真人 好多人都扮 好容易 喎 呢个 好劲噶嗰个 cosplay 啊， 唔系同埋有啲嘢我哋以为接受唔到咧，但系见得多咧，你冇得唔接受系应该话。 咁啊，所以春丽，因为成日周街啲人都话扮乜滞咧， 港产片都扮唔少啦，个个都扮春丽， 春丽反而 OK 喎。 咁你咁啊，你咁啊，叶问师傅咁样啦，开头喺开头系边个？系甄子丹嚟噶嘛？系咯，咁跟住慢慢你呢个又扮得，嗰个又扮得，跟住蝙蝠侠咁都系噶，蝙蝠侠。或者是我哋睇007以前細個，我睇嗰個年代係 Eric， 你睇邊個？我睇 Sean Connery， 我都係 Sean Connery。 咁跟住而家都007係邊個啊？邊位啊？邊位啊？而家007係陳生，邊位我都唔記得，佢都已經亂曬龍嘅。同埋呢個 Spider-Man 又係，係啊！你下次 Spider-Man 可能你阿力做噶啦。 哎，真系咁好啊！多谢， 我真系估唔到啊！佢次次都系，其实嗰啲宇宙仲接唔接我都 唔 知。 唔使啦，Spider-Man 已经出埋卡通啦， 系又仲要嗰啲咩积木板啊，嗰啲有好多呢啲添。 系啊， 好啦，我哋讲翻今次 嘅电影潮流嘅，唔系我想讲即系分析下啫，点解有呢套戏走出嚟嘅潮流嚟嘅？ 系 咁咧，呢套戏嘅系2020啊，即系旧年上画噶啦，咁就佢分类又。得意啲嘅叫即系因为佢喺个 Halloween 度上嗰段时间上喺美国，咁咧所以就系即系算系奇幻嘅一种喜剧啊，即系惊惊地嘅喜剧啦咁。咁导演系罗伯赞米基斯，咁演员头先讲咗啦吓，咁咧就系安妮夏菲维 系 Anne Hathaway 系 Anne Hathaway， 咁咧就其实佢有一个版本，其实佢原著系一个儿童文学嚟嘅，就系。咁咧就係羅爾德達爾嘅原著嚟嘅，咁其實呢個作家咧都寫過另一本大家都好熟噶啦，就係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嗯， 咁咧就 係查理與朱古力工廠， 係佢㗎，係 啊，係啊，係佢㗎。 點解我個女嗰個 Roldo 嘅個 box set 嗰個點講兒童文學嘅叫咪叫書盒啊 ？box set 我唔知中文點講啊嚇，點解冇呢一套嘅？ 哦、我唔知喎， 佢系有查理与呢个朱古力， 佢咪分有几集嗰啲啊？ 同埋有 Magic Finger 或者 Matilda 呢啲噶嘛？佢系 啊、我唔讲，我真系唔知原来系佢。 唔系，我意思系咪分几个系列？因为譬如好似嗰啲格林童话初版，佢都分几个系列噶嘛、 啊， 一至十几集，但系分开四本四本咁卖噶嘛。 因为书我都冇睇过嘅，书我都冇睇过。咁我都睇都系1990年嗰个电影版嘅。咁、 嗯 啊、其实点解要介绍咧？网头先讲得好啱啊！哇，点解你阿力会介绍咧？因为咧，其实系我嘅童年阴影嚟。 哦、啊，你因为屋企人唔俾你食朱古力啊？ 唔系 佢只狗啊，一零一系咪 ？Witches 哦 ，OK。 咁咧即系即系虽然即系九零年咧，都已经距离我个童年好耐啦。即系我个童年系呢个伴随呢个爱登士家庭嘅。咁所以即系但系咧当时我睇咧系真系俾佢第一好开心啦，第二就比较吓亲嘅。 嗯。 咁所以咧佢翻拍嗰阵咧，其实我都好有兴趣睇嘅。即系当时好有兴趣去睇佢，咁、所以咧就当然后屘就喺个平台上面再嚟睇下啦。咁亦都好多人讲咧，就系、是、千祈唔好同翻上一套比较。即系1990年版本就唔好啦。如果你中意呢套咧就得噶啦，因为你中意女主角咁样。咁亦都系有原因嘅，即系的而且确系咧，如果即系睇过上一个版本咧，会觉得呢个版本咧太可爱啦。就新版咧太可爱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倾向喜剧多啲咯。所以其实当年比较奇特嘅，因为当年咧嗰套嘢咁得人惊咧，佢划分咧系儿童电影嘅。即系其实好多细路仔真系细路仔去睇， 睇完就喊啦。 诶、好惊咯、 啊！是 你压力就系其中。 我而家慢慢又记得啦，好似我个女嗰个 box 系有啊 ，Witches 哦，我记得 系好 嘅。嗰、那個 witches 對啲細路仔好衰嘅喎，簽滅佢哋嘅喎。 佢、就佢好憎細路仔嘅呢班女巫，咁、佢又因為好臭啊，對佢哋嚟講，即係細路仔嗰種味咧好臭，佢哋好唔中意，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發明咗藥水，咁、咧就要將所有嘅細路仔咧就變成一隻老鼠。 咁、我睇過啦， 係 睇 過， 我但係我的開咗咯。我唔想俾我个女睇， 因为惊佢变老鼠。 即系呢本唔使睇噶啦，系睇 Matilda 或者睇查理与朱古力厂啦，咁都吓死佢啊，大佬， 系 变老鼠， 系啊。 所以呢个系即系当年出嗰阵咧，上电影嗰阵咧，系令到好多入场嘅细路仔咧， 例如你压力啦。 咁咧，咁我就未去到好惊恐嘅，但我觉得就好好睇同埋好惊咯。咁即系你其实有个想象噶嘛，可以啊。如果你行下，因为嗰啲女巫平时系扮成一个人咁嘅样嘅，即系佢虽然佢系女巫，即系但系佢即系如果我哋睇女巫电影咧，见到嗰啲鼻好尖啊，呢样嗰样噶嘛， 又生个疣啊咁样。 系啊，咁但系佢哋唔系嘅，佢哋正常喺人世间混嗰阵咧，佢哋就扮翻个女人嘅，而且系各色阶层都有嘅。咁就遮蓋咗佢係女巫嘅身份咁、但係咧佢就會偷偷地咧，你佢會擺啲藥喺朱古力啊，或者唔知咩食物裏面咧，啲細路仔好中意搶噶嘛，搶糖啊，搶啲嘢搶。 咦，咁 Halloween 佢咪好 happy？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都有 Halloween 場。咁咧就因為啲餵食嘅小朋友咧，只要你餵食咧，你就會好容易中招咯，就變咗老鼠咯。 但係有冇講話啲小朋友做啲乜嘢，啲女巫先會？变佢做老鼠噶， 总之就唔中意。 佢一经过见到你，佢就想变你就变你啦。 总之你系细路就唔得啦。 系啦，冇错，呢个阴谋嚟嘅，佢将全世界嘅细路都变老鼠。 系 啊，咁啊都几得意。 系。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乘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 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 美人鱼都算是一个童话之一来的。刚刚听过是 Fiona 的歌伴下跟的另一个我。头先咧，虽然我哋就播 Fiona 首歌嗰时讲美人鱼，但系今日李亚力唔系讲美人鱼呢个儿童嘅童话，因为系讲紧嘅叫系咪叫怪诞女巫们啊？ 系怪诞黑巫后， 黑巫后 或者叫女巫们。 系咁呢一个真人版，你又觉得有冇我哋成日都话喂真人版同卡通版好大分别嘅呢一个又会唔会呢？ 嗱，佢其實咁嘅，我哋相對於90年版都係真人做嘅，咁、只不過咧，佢因為當年就冇 CG 噶嘛，咁、其實咧嗰啲造型咧全部都係好辛苦嘅化妝嚟嘅，咁、所以咧好多女巫都要全部黐曬頭套啊，裝曬個鼻啊咁咯，咁咧好辛苦啊，咁但係睇落去咧好有立體感，即係好，因為你睇嗰啲譬如星球大戰嗰只大嗰只蟲咁都係啦，你全部都係木偶嚟㗎嘛。咁但相反呢啲小朋友變咗老鼠之後呢，佢就會用一啲毛公仔嘅方法去表達嘅。 哦，即係唔係真嘅老鼠咁樣嘅。 唔係，當然唔係啦。咁、就非常之強烈嘅對比嚟嘅。咁即係你會 其實真 係 幾驚啊！如果係真老鼠。唔係因為佢有啲 CG 做到好似真老鼠咁㗎嘛，可以。 係啦。咁所以咧，新版咧全部都係 CG 啦，即係無論係女巫又好咩都好啦，咁所以可以做到好鬼古怪嘅造型啦。咁但係因為太過超現實啦，咁咧就令到睇嗰個咧反而唔係好驚。你知有時 咁咪好咯，係啊，呢個叫恐怖谷噶嘛。恐怖谷系呢一个讲机械人噶嘛？佢话即系如果你机械人好似 R2D2 咁，你就唔惊嘅。 系啦。 但系如果嗰个机械人个样子真系好似敏大人咁样嘅，你觉得？不过但系木口木面咁，你就会惊噶嘛？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其实咧，相反咧，虽然而家诶先进咗啦吓，因为2020年拍啦，咁啊先进咗好多啦啲嘢。咁但系你睇落去就冇咁惊嘅，就唔系因为人改咗，而系因为佢用咗 CG 嘅关系，令到太夸张啦。 你知系假嘅， 系啦，就变咗睇落去就大家开心笑就得啦。 系， 咁亦都比较多起点嘅，即系嗰啲接你笑嗰啲位啊咁。咁剧本就基本上都系跟翻1990年版嘅电影再拍一次嘅。咁咩都靓啲啦，跟酒店咪靓啲啦，咩都好啲啦。咁但系就角色就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原本个版咧系因为 人多嘅，因為佢係英國嘅故事嚟噶嘛。咁、所以佢就比較多英國嘅明星演員喺度。咁呢一套咧就我唔知道嗰、那個，因為佢要換咗一對黑人嘅嫲嫲同埋個孫。咁、所以咧就應該就傾向比較美國啲啦。雖然Anne Hoffrey 都係英國人。係啦。咁講少少劇情啦，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童話式啊嘛。 好，要快速講喎。 系好好好，咁其实主要咧就系一个小朋友误闯咗一个女巫嘅聚会咧，俾人发现咗变咗做老鼠，跟住咧佢就千方百计咧要整蛊翻啲女巫救翻啲人咯。咁但系咧呢套戏咧我都觉得睇到呢度就好啦，即系完咗就算啦，大家睇完啦，因为佢有个彩蛋。咁我就觉得个彩蛋咧，我唔知道系咪跟原著故事啦，但系如果个彩蛋我就唔系太建议小朋友自己睇。 恐怖嘢嚟嘅？ 唔系恐怖嘢嚟嘅，因为几邪恶嘅个意念。 系。 啊、即系小朋友佢即系主角小朋友冇变翻做人啦，就率领身为一只老鼠啊、就梳摆其他小朋友去猎杀啲女巫。 系，咁整体即系话呢一套嘅童话啦，即系感觉上面都未至于太恐怖，所以不妨大家咧如果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尝试下睇下，系咪？ 系啦 ，thank you 你阿力，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总裁判官苏慧德晚上批准15人保释。但律政司一方即時提出覆核保釋決定，所有人需要繼續還押。15名原本獲准保釋的被告包括鄭達雄、楊雪瑩、彭卓琪、何啟明、劉偉聰、黃碧雲、譚文豪、施德來、張可心、伍建偉、郭家麒、呂志恒、林景南、柯耀林和李宇信。保釋條件包括50,000元至100,000元保釋金以及人事擔保，不得發放可能有合理理由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言論，不得參與各級選舉，不得聯絡外國官員和議員等，不得離港和交出旅遊證件及 BNO， 並遵守宵禁令等。而首被告戴耀廷自行撤回保釋申請。在庭內有人高叫口號，直播審訊的延伸法庭上亦都有人痛哭。有家屬得悉原本獲准保釋的被告因為律政司上訴要繼續還押，在庭外嚎哭。被告劉永康的女友黃於喬表示，保釋條件已經令他們有如在社會不再存在，又批評律政司上訴是政治決定，質疑4日的提堂好像做戲，結果都不會改變。梁國雄的妻子陳寶瑩說，結果是預期之內，批評本港司法制度已經扭曲，質疑律政司證據薄弱，一眾被告仍要還押並不合比例，對未來審訊亦都毫不樂觀。岑傲輝的妻子余思朗就說，對不獲保釋早有心理準備，會覆核保釋決定，認為連日審訊極度嚴苛和不合理。民陣召集人陳浩桓認為，律政司的決定反映政府失去人性，呼籲港人堅持信念。全國人大會議明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新華社公布大會10項議程，第7項將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提請審議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議案。全國政協會議下午開幕，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表示，今年堅定支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另外，今次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是至少20年來首次沒有提及一國兩制字眼。汪洋提到，今年要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共促祖國統一大業，共商民族復興偉業。他又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科學指南，切實增進政治認同，堅定不移跟黨走。財經方面， 道瓊斯指數報31,304點，升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3,818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59，日元107.4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4，人民幣6.469，英磅對美元1.397，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27美元，卖出1,714.7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新年之后闷闷地，不如网上旅行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粪身女飞人曾建华同大家分享，点样可以利用互联网都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生态游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你知唔知欣妮姐姐周末有咩兴趣呢？ 我是马儿，我是印尼人，我将有好啲嘅生活，所以假期都要学多啲嘢。今你翻去仲可以有知识，因为钱会用完，但系知识唔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z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翻到嚟敏感时刻，问大人啊，反而今次咧，我有嘢想问你啊，因为话说咧，我睇咗个电影啦，个电影又入面有啲位令到我好不解，我完全唔知道真定假，所以我觉得我要问清楚你到底系咪真有其事。 吓， 话说就系咩咧？咁啊睇咗你有份写嘅拆弹专家啦，咁但系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入面其中有角其中有个情节。我唔係好明嘅，因為關心理學事嘅。咁話說就係咩事呢？咁就係話潘成峰即係個主角啦，入面個主角名啦。咁佢就話佢個腦部受到重創啊，重創完之後跟住就昏迷啦。當佢醒咗嘅時候，佢就乜嘢都唔記得曬。佢唔記得到，直情係連自己個名字都唔記得嘅。咁好啦，喺呢個時候嘅時喺呢個時候就係醫生都有講，就話哇，睇下佢幾時會記得翻啦。有佢個海馬體啦，呢個我都略知記。仲記得少少，敏達之前提過，腦上面有一個叫海馬體嘅物體。佢話如果嗰個地方活躍翻嘅話，有機會佢會記翻曬所有嘢。但係時間方面咧，有機會可能幾日， 有機會可能好耐，甚至乎佢未必會記得翻曬嘅。好啦，喺呢個時候佢就等於白紙一樣噶嘛。咁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嘅時候， 你講咩都得噶啦，咁樣即係其實 reboot 咗，應該講我哋賣個 Apple 機嘅之前，我哋洗咗機啊， 原本有啲資料喺入面，我洗咗機， 係啦。 咁係有啲掣可能就會幫你還原翻入面啲資料 ，back up 翻啲資料攞翻落嚟咁樣喺呢個嘅雲上面攞翻落嚟噶嘛。我想話人咧都應該頭先所講嘅，即係類近都係咁啦。你隨時可以攞翻落嚟啦。咁但係啦，個問題就嚟啦。咁啊，等於白紙嘅時候，跟住之後就個劇情又講到就話，原來佢會可以另一方面就係有啲人或者有啲專家可以將其他嘅記憶植入去呢一個嘅主角入面，令到個主角以為自己嗰個白紙又或者之前個記憶係第二樣嘢嚟嘅。咁我想問一下啦，係咪真係有歧視嘅呢？真係得嘅咧？呢、這個我真係好好奇啊！ 嗱， 我睇完嘅時候， 多謝阿莫莉俾一個機會我咧，就可以即係解釋一下咧，就呢一個植入記憶啊。咁我哋琴日咪講笑嘅，咪好多人成日講啊，呢啲古仔或者唔係話我嗰、那個啊，或者有時候都睇戲話啊，啲古仔唔合邏輯，不合邏輯咁樣啦。咁跟住我話我睇新聞都見到真事都好多不合邏輯嘅， 尤其是而家世界上面好多都係咁。 我今日 send 咗個嚟俾你啊，話有個男朋友同個女朋友咧喺個天台度搞嘢咧。跟住个女朋友咧，搞搞下嘢跌咗落街。嗱，呢个第一样不合逻辑啦。 系啊， 第二样不合逻辑，个男朋友系报警都唔报警，继续 走啦， 继续去 party。 系， 咁就两样不合逻辑啦。咁但系又冇人会闹，哇！呢件真事咁不合逻辑嘅，咁样其实都会有人闹嘅。咁但如果你讲呢一套电影当中咧，如果你真系觉得记忆可唔可以植入咧？咁不合邏輯嘅嘢咧，咁我梗係要查過先夠膽擺落去啦。你唔信一件事，但事實上係好真嘅、 即係植入一個嘅新嘅記憶，或者一啲所謂嘅記憶，係真係可以咁樣 做。係一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嘅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ftus 嘅一個研究嚟嘅。咁咧就佢喺2001年咧，同佢嘅團隊啦，即係佢有一班可能係學生啊，或者係佢聘請嘅研究員啦，咁樣咧就做咗一個實驗嘅。嗱，我大概可以同你講，我哋打個比喻。 好， 其實咩叫但我要問咗你咩叫記憶先。嗱，我唔可以刮你嘅記憶出嚟噶嘛，我睇唔到你嘅記憶噶嘛，唔係一套電影嚟噶嘛，我睇唔到啊，冇呢個 flashback 噶嘛，我只能夠透過你嘅言語。话俾 讲翻俾 我听，你认为你嘅生命当中发生过咩嘢啫嘛？所以又有两个层面啊，就系到底你想到你嘅记忆系乜嘢，然后你吹水或者系真相，你嘅记忆系乜嘢咁样？即系我记忆当中，我可以同你讲，我记忆我以前系香港小姐， 系咁夺冠军添， 系啦。但系如果你信咁咪信咗咯， 系。 但系你其实有途径去查李敏系咪香港小姐嚟嘅，系咪冠军嚟嘅咁样， 系 吓。咁如果你查唔到嘅。咁咪即係我講大話囉。咁所以其實就首先你要知道記憶係咩先。 記憶同大話兩樣嘢啦。 係記憶大話同埋大狗，有啲人信咗佢自己嘅大話㗎嘛。 係有啲就成日呃埋自己，成日都講㗎嘛，生活上面嘩佢連自己都呃埋㗎。咁嗰班人呢又真係分分鐘連自己講緊大話佢都唔知㗎喎。 唔知㗎喎。咁但係嗰個就所以其實咩叫記憶呢、就都好難講，因為記憶唔係一樣話拎張紙出嚟嘅，即係你電腦你真係睇到佢寫咗個嘢就係記憶噶嘛，係咪？咁但係人嘅記憶咧就係靠把口噏嘅啫，佢噏咩都得啦。咁嗰個記憶所謂嘅記憶，佢我記得啊咁樣咯，我記得我上個月球啊咁樣咯。咁到底係你幻想啊？ 定係真係上過？我哋唔知咧。 真係上過係啦，唔知啊。 係咯， 係你係幻想啊？定係你吹水咧？ 係 你係明知自己 係 冇嘅咁樣。咁呢個咧，其實你有時見到我有個朋友個爸爸咧，佢都話咧，好似一套電影嘅叫《Big Fish》，就係講好多好誇張嘅嘢㗎。係即係講 我嗰陣時都有電影㗎嘛？呢套係 電影㗎。佢嗰啲爸爸成日講即係我嗰個朋友個爸爸，你講咩名人咧？即係譬如葉問咁，葉問。同我食过饭嘅， 好 friend 嘅， 好 friend 嘅，即系当年佢喺 青兄道弟嘅。 咁我朋友就觉得系假噶啦， 吓。咁但系如果讲到似层层咧， 系佢又讲似层层， 系咯。 咁你又唔得闲理佢系真定假？ 系咯，又或者讲到好似真嘅，连你都觉得咦似真。 嗱，所以第一个重点啦，我就所谓嘅记忆咧，而家就话嗰个人话佢曾经经历过嘢，我哋就叫为之记忆噶啦， 吓。咁即係当事人 當事人經歷過嘅嘢，只要佢敘述翻出嚟，你就覺得呢個就叫做記憶啦， 就係佢嘅記憶啦， 係 嚇，係咁當然我哋再要拆解啦， 係 嚇佢講大話啊，定係幻想啊，定係佢撈亂咗啦， 係 撈亂咗啦咁樣啦嚇，咁嗱。這個 Elizabeth Loftus 呢，他就大概用一個最簡單香港人的方法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姜 B 是哪個台的，是 V 字頭的台的嘛， 是啊，不是 T 字頭的 嘛，是啊，但是 Elizabeth Loftus 說所謂的植入記憶，就是他可以令到某些人覺得在大台上見到姜圖 哦，咁又系， 咁就好植入啦。咁你就亦都话，个人咧真系相信噶。佢话佢系记忆，我明明睇睇大台时候见到阿姜涛咁样啦，系佢嘅口中所忆，即系忆述嘅记忆咯。咁、但系系人都知道，应该唔会系人啦，即系除非啊佢讲买一个广告啦。但大部分人都相信，大部分嘅情况唔会有呢件事发生啦。 系啊， 咁你就知道呢个记忆假啦。咁而 Elizabeth Loftus 系点样可以令到啊？打个比喻啊，就系令到我哋觉得我哋可以喺大台度见到姜涛咧。咁一阵间同大家解释下。 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里阵，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当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弱小沉闷，怎么敢谈判？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弱小沉闷，怎么情愿调整自我观，茶杯未。 仍然装着大半，尽力做我这手牌，若无法换，一生都给背叛，别夸大这份悲观，年华无尽错乱，教我何会心欢，今年错了大半，明年或者圆满，终生 在这套电影里面，主角潘成峰很多事都好像很不幸地在他人生里面，明明可以很幸福的家、爱情和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最后尾因为一些意外，每一样事都好像越来越不幸地。刚刚听过是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 Eden 吕卓安。继续我哋头先所讲嘅呢个嘅记忆啊，乜嘢叫记忆？ 咁咧好多人咧就觉得咧记忆咧就系会唔会好似个 video 咁样啦、啊？咁、嗰件事发生咗啊，我眼望住啦，跟住拍低咗，我咪喺个脑度咯。 系啊，就会喺度转咯， 好似饼带咁样噶啦噃。咁而家我要谂翻琴日阿 Annie 翻嚟做节目嘅情况咁样，我咪拎翻饼带出嚟播咯。 系， 咁佢就会觉得佢播啲嘢完全系真嘅，因为系录像嚟嘅，我冇得改嘅咁样。咁、但系 Elizabeth Loftus 系想同我哋讲咧 ，yes and no， 系、好似系录像。你要嗱，如果你擺隻 VCD 或者係即係你任何 format 啦嚇，或者你上 H 流嘅平台，你唔會突然間睇到另外一套戲噶嘛。 係， 但係其實人嘅記憶咧，佢大概都係嗰套戲。但係中間可能嗰、主角著件衫，你可能會有加加減減或者唔同顏色。 係啊， 你每一次可能會都係好似錄像咁播嚇、但係係咪咁？我哋講 accurate 啦，係咪嗰個真係同現實係一樣咧？咁樣 係啊！你譬如問翻我 Annie 尋日著咩衫，我唔記得啦，我就係記得我哋三個人嘅畫面咯。就係、我同阿文大人喺度講劇情嘅時候 ，Annie 因為唔聽得，所以戴住 headphone， 我記得 你記得呢啲係啊？呢啲事件 我就唔記得咯。 琴日佢嘅衫我記得嘅，佢著件黑色嘅褸，入邊係紫色嘅。 係 點解我咁記得咧？因為我真係好中意紫色，所以我記得。但係你話佢件褸以外著咩色衫，我已經唔記得啦。 係 你就靠。如果 你真的播一條帶呢、是你自己突然間上顏色的 是、又或者憑他曾經講過的東西，例如他說、這個冬天永遠都只是穿這件外套，你就以為那一天他都是穿這件外套、但可能 他未必穿同一件外套 的、所以未說就 是好像一條片一樣、但是那條片是你每次拿出來你都在改的、這個就是他的新的論點，大家要 記得一件事，還有有時還被我們改得很離譜，但系我哋，但系基于可能我净系觉得，我真系好记得啦。佢琴日系着黑色褛嘅，入边咧嘅个里仲系紫色嘅、因为我记得呢一 part 咧，我就以为自己好记得。 系 咁跟住咧，可能讲佢只鞋咩颜色啊，我又懒扮专家啊，咁知咁我就咁紫色梗系衬翻紫色啦。咁然后 就会加加减 加加减减嘅， 系 一条你可以加加减减嘅 video 嚟嘅。 系 咁我哋讲翻呢一个植入记忆啊。咁 Elizabeth Loftus 咧就唔会喺即系美国方面啦吓，暂时啊姜涛同埋大台啊，同埋 V 台啊嗰啲咧就唔 apply 嘅。 系 咁佢系做咗啲咩嘢咧？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咧，迪士尼嘅人物有边几个啦？ 系 吓咁而有一。即系但 Elizabeth Loftus 咧，佢可以令到大家以为佢喺迪士尼会见到 Buzz Bunny。 系 Buzz Bunny 咧就唔系属于迪士尼嘅系列嘅，佢系属于你知唔知边间公司啊？ W 字头 系啦 ，W 系华纳噶嘛吓。咁理论上咪即系我个比喻咯，你觉得喺大台见到姜涛咁样咯？ 系 吓咁， 有时我都以为系噶，即系我都会有乱咗呢啲嘅呢啲嘅情况咯。 系啦，咁但系 Elizabeth Loftus 系点样令到佢哋即系佢就拣咗即系其实已经做咗一连串实验啦。而喺2001年嗰次咧，就再大型啲嘅，佢就揾咗120个点讲嚟参与者啦，就分咗4组人。咁咧佢就。 冇真正话俾佢听咧，诶、哎，我哋咧其实系做一个记忆嘅实验，佢哋就同佢讲啊，我哋做啲市场研究，睇下啲广告嘅嘢，咁、啦，咁当然如果我哋做心理学嘅实验咧，事后要话翻俾佢听嘅，但系事前我哋可以唔讲得咁清晰嘅，因为讲得清晰佢哋就会煞有介事噶啦，咁、就未必做到个实验啦、好啦，第一 group 人咧，佢咧就净系俾佢哋睇一个迪士尼嘅广告，咁但系就冇，但系就冇 Bus Bunny 嗰只扮公仔， 系 冇嘅， 系 好啦。第二 group 人咧就系、是、同一个迪士尼广告，但系喺间房入边咧就 系、 是、冻咗一个 Bus Bunny 嘅， 系 嘅嗰啲纸扮公仔， 咁佢咪会令人哋真系会有错觉咯？ 系啦，会令人错觉嘅吓。咁咧，睇先，第三 group 人咧。佢就係俾一個假嘅迪士尼廣告，直頭個迪士尼嘅廣告片入邊都有 Bus Bunny 嘅，係啦。呢第三 group 咧就叫 Bus Group 咁樣。第四 group 咧就係、是、就 double exposure 啦，就係除咗嗰個假廣告咧，仲要睇埋嗰個Bus Bunny 嘅紙扮公仔咁樣咯。咁然後咧佢就發現咧第三四 group 咧，其实俾人呃紧噶嘛， 系啊 吓，咁、 我会信噶。 咁咧，当问第三四 group 嘅人嘅时候咧，佢就问翻咧佢哋喂，你哋细个时候即系隔咗一阵啊，隔咗一阵、因为其实之前咧，佢哋就系话要我哋要呃个啲参与者嗰个目的啊嘛，就问你觉得呢个广告靓唔靓啊，啲颜色啊，你知唔知清唔清晰啊咁样。咁但系跟住就好似行话家常，喂，你细个有冇迪士尼？有咁有冇同嗰啲character 影相？有。咁你有冇同边个影相啊？佢可能佢用即系佢要用佢哋自己啲设计嗰啲方法。咁你有同个边个影相啊？咁样啦，咁啊米奇啦、米妮啦、唐老啦，阿奔尼兔都有噶，咁或者如果佢冇讲嘅话，咁有冇同奔尼兔影相？ 哦，即系佢就算嗰个问嗰人唔讲都好，被访问嗰人都有机会会咁样讲啦。 亦都有， 因为睇咗个广告。 兼 系 嗱，即系第一个就系佢哋可能冇讲，你引导佢讲，然后佢话有嘅。嗱，只要佢话有咧，你就植入咗个记忆噶啦。所谓 系 我哋叫所谓系啦，即系我夹硬逼你啊！你问下香港小姐，咁你就记得噶啦，永远就香港小姐啦咁样。好啦，咁另外就系有啲仲即比較吹牛多啲嘅朋友咧，仲講到咧即係繪形繪色，哇！嗰日啊排隊排好耐先同Bunny兔影相， 佢仲翹住我隻手影相添。 係啊，嗰日著住咩衫咁樣咯，我媽就咪咁樣。嗱，咁呢個就係變咗佢 就唔係佢刻意講大話， 佢聲稱有嗰個記憶添。 係 啦，即所以我頭先咪要同你講咗啊，咁我靠咩知道你有咩記憶咧？靠你吹水嘅時候先知啫嘛，佢哋就會吹咗呢啲嘢出嚟咯。咁即係 Elizabeth Loftus 咧，就想同我哋講，其實我哋係幾咁容易去影響一個人對於真相嘅理解啊，同埋幾咁容易咧喺佢記憶上咧加鹽加醋。 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明明将星在。 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虔诚得上不起。但我为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他懂的甜蜜，怎去与我相比？明明掌声在路边响起，你终点偏差了十里。如天生爱在太锋利，令人行近会死悲。明明天空独自撑得起，但我依恋你相比，难安分别说一起，我不想别离。明明花火做梦般笑起，仍差点自问到你，像气质亦是太锋利，令人行近会死悲。 早排咧电视剧集入面有首主题曲，你听到 J 得即系黄浩儿把声，到底系咪真系佢嘅咧？是我讲大话呃緊自己，定係真正係佢呢？会唔会亦都係我哋自己作出嚟嘅呢？话俾你听，唔係啊，因为呢首係陀槍師姐2020主题曲，啱啱听过 JW 我不想别离。 医管局话已经委托多三间承办商负责病毒检测，大致处理滞后嘅深喉唾液样本。另外一名78岁有长期病患嘅確诊患者喺马加烈医院离世，疫情至今201人死亡。南韩再多三人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死亡，累计增至五宗死亡个案。三人都是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其中一名20多岁的女子前日接种，15小时之后不治。另外两人本身有心脏和糖尿病病史，当地部门将就死因展开调查。过去一日，南韩新增42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新增超过400宗，累计91,200多人确诊，再多7名患者离世，至今1,619人死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266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802点，跌17点。美元兑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59，日元107.4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4，人民幣6.47，英磅對美元1.398，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4.93美元，賣出1,715.61美元。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多雲，有幾陣雨同埋薄霧，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六沿岸有霧，亦都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早上稍涼。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Hold back or fight back。 Break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摆摆身体，只有风忧。自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卖你放松，我同问候。 出道以嚟有唔少神徒爱戴，但同时都承受住好多嘅攻击。Anson Low 用音乐反击，写出如何对抗被欺凌嘅世界。 哪位真的可追究？身份。 穿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你却挑剔所说夸张化，懒你每串偏差。 连胡作曲 JL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 编曲 JLF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嚟嘅仲敏感时刻，今日敏大人带俾我哋嘅咧就系叫做植入式嘅思维，系咪咧？ 即系记忆啊， 记忆 系啦。其实我哋就系讲紧咧一啲虚假记忆啊 ，false memory。 嗯， 不特止啊，原来有一啲记忆咧，你仲可以咧系摆入去人哋嘅记忆度嘅，叫植入嘅记忆咁样嘅。咁啊，譬如我自己有个经验嘅，就之前我写过一个小说，一本小说啦。那个小说嘅开头咧就系、是。讲个男主角喺度打机嘅，咁啊打某隻机咁样啦吓，咁隔咗冇几耐啦，即系我有个朋友睇完嗰本小说，咁又可能隔咗三个月，佢就话：喂，你知唔知而家出咗隻 game 咧，就系咁噶啦咁样。咁其实我知道咧，根本就呢个地球上未有嗰隻 game 嘅，系我作出嚟嘅。但我个朋友睇咗本小说，睇咗我本小说，佢撈亂咗啦個記憶，佢就以為真係咩啊 ？PlayStation 出咗呢隻咁嘅 game 啦，咁但我就冇出聲啦，因為我覺得唔需要澄清啦咁樣。咁又即其實嗰、那個呢一件事件令到我知道原來記憶係可以模糊嘅，你可以搞錯嘢嘅。咁同埋咧，如果根據 Elizabeth Loftus 啦，就係講研究呢、這、一個我哋嘅記憶同埋我哋虛假記憶或者我嘅植入記憶嘅呢一位心理學家咧，佢就話有時你點樣問一個問題都會影響你點樣播條片嘅。即係譬如呢個一個好出名嘅實驗㗎，即係佢俾一啲參與者去睇一條撞車片， 係 如果佢就問嗰兩架車相撞嘅時速你覺得係幾多？咁佢用相撞呢個字，但如果佢話嗰兩架車嗨到嘅時候，你覺得佢時速係幾多？ 佢就會唔會覺得輕啲咁？ 係啦，如果你用相撞咧，咁、咁都有四十公里啦，即係咁樣咯。但係如果你嗨到咧，佢就覺得二十啦咁咯。 哦，因為原來字眼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記憶可能會有模糊或者改變啦。 因為你條片都可以播慢動作噶嘛，嗨到嘅時候你會慢，會唔會慢咗動作咧？咁樣係啦。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就要留意咯。咁亦都帶到一樣嘢就話到底。嗰啲所謂的目擊證人，佢哋所陳述出嚟嘅記憶係咪真係咁準確咧？會唔會中間俾人哋玷污咗咧？咁其實好多電影啦，即係唔係淨係你頭先講我寫嗰套啦， 係 好多電影啊，例如Christopher Nolan 嘅 Memento 啊，或者係咪阿 Sa 做嗰套網上啊咁樣？咁因為我哋好中意個主角啊嘛， 係。 佢講嘅嘢，我哋覺得係真噶嘛？咁佢嘅記憶就真，但原來套戲講叫妄想，原來係假嘅喎，咁樣。咁其實呢啲喺現實生活都有機會發生嘅。就即係呢度咧，我就再講另外有一個心理學家，又係叫 Elizabeth，但係咧佢叫 Elizabeth Phelps 啊。咁咧佢咧就亦都係研究咧記憶嘅，不過今次咧呢個記憶咧就叫 flash bulb。memories 就係閃光燈記憶啊！呢、這個閃光燈記憶嘅意思咧，就係話咧，好似全世界嘅人咧，都一定會記得嗰件事嘅。 係 例如如果講香港人九七嗰晚 回歸嚇我哋 彭定康嚇帶住一家人， 係啦， 兩個女喊， 係嗰幾人人都有嘅， 係啊， 呢啲全世界都有嘅，又或者或者我哋睇電影嘅某啲場合啊咁樣。咁至於美國人嚟講，佢哋梗係會記得一個好悲慘嘅事件咧，就係、是、呢個911啦。係咁 Elizabeth 咧，佢咧就。去研究，即系佢其实就不嬲都系研究开呢个记忆嘅。咁、但系佢会觉得哇呢啲咁啊高度叫闪光灯记忆嘅嘢，大家都好记得啦。那个世贸大楼被 冧落嚟， 系冧落嚟吓，被飞机撞冧落嚟嗰一 画面， 画面啦。咁佢个呢一个佢就攞住呢一个我哋叫闪光灯记忆。吓，一人人都一定话自己好记得噶啦。吓，咁佢话点解佢要研究呢一样嘢咧？就因为呢啲咁大强烈情绪嘅记忆咧，就会影响我哋讲少少呢个生理上嘅，就会影响你嘅海马体同埋你呢个杏仁体，就有咗咧令你深刻化嗰个记忆。 吓， 咁点解成日话有啲哎呀我生日嗰个 moment 咧好记得嘅，个男仔锡我嗰 moment 咧我好记得嘅， 但系有阵时佢会真系唔记得咗嘅，就会作一啲出嚟，会唔会咧？ 佢起碼會記得佢錫過你嗰下 個感覺， 佢唔會完全。但即係譬如你有時成日會唔記得有樣嘢話啊，我今日有冇鎖門咧？因為嗰個冇情感上嘅，你個海馬體同埋你個杏仁體冇乜點喐啊嘛，你日日都係咁，你日日都咁鎖門。咁但係如果你突然間你中意啊唔唱 K 啊嘛，突然間唔唱 K 喺你面前出現嗰下，當你嘅海馬體同埋杏仁啊喐嘅時候，你嗰個記憶係特別會深刻強化嘅。 所以點解個劇入面有講嘅就係點解要揾佢個女朋友去同佢講一番説話，就係因為。佢會有心動，令到佢海馬體喐，所以就要咁樣做啦。 仲 就會深刻啲啦， 仲會深刻啲嘅，係啦。咁你咧九一一對於美國人嚟講咧，就跟即係你見到呢件事，唔好話美國人啦，其實對於即係我哋好多人嚟講嚇，即係見到一個大廈咁樣冧啊，都係一個好 emotional 或者係叫就好創傷性嘅一個記憶啊。咁於是咧，佢就分咗幾次去再試一試佢哋係咪真係記得咁清晰先？人人都記得九一一，但係個內容啊細節上係咪真係咁記得嘅先？咁佢就分咗咧喺九一一之後嘅一星期，去問一個問題，同一個問題，一年後再問，三年後再問，係啦，咁啊。不如我又問一問你啊！ 你覺得我覺得係咪真係記得曬？ 你覺得你記唔記得九一一先嚟啊？莫莉， 我記得，但係如果你問我咧，一年同三年，甚至乎我到而家咧個畫面開始越嚟越模糊，只係記得最重嗰點就係飛機一撞落去，砰，跟住開始跌啦，跟住第二架飛機再撞過去。 系， 跟住之后隔多一阵间就成栋粉碎，我就记得翻呢啲画面啫。 咁 其他唔记得啦。 你记得嘛？你头先讲到形容乜？就大家都有呢一个我哋叫闪光灯记忆啦。 我有冇加到作咗一啲嘢落去啊？加减 嗱，而家我就系、是、我否释你有冇作啦？我头先我唔够胆讲，因为你头先形容啫嘛。 系啊系啊。 你讲话第一架飞机撞咗落去，跟住咧就隔咗一阵，个飞机又再第二架飞机又再撞。咁你嗰个隔咗一阵，你觉得系几耐？ 耐噶，半个钟，十五分钟，总之一定唔系嗰啲五分钟、十分钟咁短嘅时间嚟嘅，系啦，半个钟到啦，我估。 咁其实你嘅记忆几好啊，莫莉。 系， 因为第一架飞机撞嘅时间咧系九一嘅早上8:46，而第二架咧系9:03。你话十五分钟啦，你就算系记得好准确噶啦。 系。 咁但系咧， 因为我记得佢仲有讲话由五角大厦嗰边都有啊嘛。 系啦，咁你已经即系呢个问题，你一阵我哋讲你算系好记性。 系。 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好多人咧以为。第一架飛機撞完之後咧，就立刻係第二架飛機。 哦， 咁你又知唔知 點多人係咁樣計？ 多人 都多。 咁你知唔知點解咧？ 點解？係睇剪輯咗新聞。 係。 哦，啊係啊！如果你咁講，我好似係睇直播啊，唔係喎。直播嗰时候我哋几点喺香港嘅 夜晚嚟嘅，好似、 哦、 我好奇怪，你记得咁清楚，你都耐嘅，你话都耐嘅、 啊， 但系咧，原来你问翻有啲美国人咧，因为佢多睇咗剪辑咗个新闻， 系 嗰剪辑嘅新闻唔会再等嗱，头先我第一架系咁，即系佢相差成15分钟啦，系、啦，咁但系佢唔会real time 咁播俾你噶嘛、所以佢就系、是。 剪輯咗啦。咁所以對於好多美國人睇得多新聞嘅嚟講，佢就洗咗佢原本嘅真相。佢就係覺得第一架撞完之後咧，就第二架即刻撞啦。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我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思一想一知半解，若並未感應我感受，別胡亂地為我猜心中底牌。 我哋又会谂啲嘢，好似唔清唔楚，有啲又好似好肯定个记忆，但系最后尾又好似一知半解咁，同呢首歌一样，一知半解系焦慧思。問大人啊，咁頭先就講啦，我算係記憶力強嗰啲人啦。 喺呢個911嘅 事件呢件事， 即係你除咗記憶力強，你係分得清楚個現實，係、 嗯、 記到個現實，定係你睇到已經剪接咗個新聞片咯？咁呢個咪就係你好嘢嘅地方咯、嗯。所以唔好再妄自菲薄啦，博利。 知道啦。 好啦，咁我但係講翻咧，阿 Elizabeth Fells 咧，佢就都問咗佢嗰啲參與者啦，關於一啲911嘅細節啦，而且係美國人嚟啦咁樣，例如咧。有幾多架飛機係即係有幾多架？應該講呢一個幾多架飛機被騎劫咗，同埋撞咗、你記唔記得有幾多架？ 哎呀，呢、這个真系唔记得啦。三架，因为头先我所讲五国大、嗯、啊，唔系、哦，有一架好似话 壮烈牺牲咗噶嘛。 系啊系 啊，四架，因为有一架中途就系俾人阻止咗嘅。 系啦， 我记得系俾人阻止咗喺附近就坠落嘅。 系啦，咁其实 四架， 四架咁啦，咁啊讲 即系真系四架， 真系四架。系咁啊，咁咪话你叻咯吓。咁咧就佢呢个记忆测试咧，未分咗系一个礼拜啦、一年同三年嘅。咁佢就话，净系飞机嘅数目咧，喺第一个礼拜系问咧，就有94% 人系记得系正确嘅。 嗯。 到咗一年之后咧，就系、是。得86% 嘅人係記得個飛機數目，然後咧三年之後咧就係81% 咯， 係即係開始真係會越嚟越遠嘅情況下，即係時間啊，越拖得耐嘅時候，個記憶力都會開始有啲減退噶咯。 係啦，咁同埋佢，但係佢哋覺得記得嘅，佢哋都係播緊條 video 嘅，不過嗰條 video 係得三架機啊，或者係啊，总之飞机嘅数目唔同咗啦吓，佢哋自己剪辑咗啊，剪走咗架机。好啦，咁啊，另外有个问题就话。即系喺九一一当刻嘅时候啊，布殊总统系做紧乜嘅咧？喺边度咧？佢喺边度咧？咁呢个可能香港人就唔系咁清晰啦。咁但系 度假，度假。 但系讲呢个我都揾唔到个答案。okay, 但系咧就系净系知道佢哋问咗一个礼拜嘅时候咧，就有成87个人系答到嘅。 哦，即系佢哋都知同埋记得嘅印象上面。 系啦，咁第一年之后咧。就係57% 啦， 係哦，我估點解佢嗰個嘅減少得咁犀利？因為對於成件事個深刻度嚟講，啲人會覺得架飛機撞落去個世貿嗰度係嚴重深刻過話俾我聽啊，布殊嗰陣時喺邊？即系部署喺边对我嚟讲唔重要，因为最重要嘅就系我个痛系由嗰架飞机撞落去嗰一下。 系啦，咁但系可能真系唔即系嗰个事件嘅重要性啦。嗯、第二就系、是、由87% 跌到57% 啦，即系隔一年大家已经唔记得啦。 系 吓咁但系到第三年后再问咧，啲人又升翻，81% 哦，因为作啦开始。 同埋，因為有一套紀錄片係 Michael Moore 嘅，咁、就叫 Fahrenheit 911嘅。 係， 咁佢入嗰啲人又睇翻套片啦， 係就勾起翻佢某啲回憶 啦。佢又記得翻啊，咁樣咯。咁、所以就係講話呢一個咧，即係記憶咧係即係咁啊點講？而家咁講好。好多時候你唔可以傳信你自己係真記得曬，所以你就可能要即係而家啲人拍片咁樣啦，或者係錄音啦，咁都係 OK 嘅。咁同埋咧，如果大家聽完今日我講之後咧，就覺得原來記憶都係脆弱嘅、哦，大家會記錯嘢嘅、哦。咁如果喺法庭上咁點算咧？ 係咯， 目擊證人 係咯，因為有陣時越大單嘅 case 咧，成日俾人哋就話我要多啲時間去搜證，所以就遲啲先開審啦。真係好多都係咁噶嘛。 係咁啊，遲啲咪仲唔記得咯？係咯，咁樣嚇，或者係會唔會佢以為自己記得咧？咁喺美國咧，就2012年就有一單謀殺案嘅。咁其實就我唔講嗰個詳細情況啦。咁、但係咧，就係庭上咧有6个目擊證人咧。都指證咗當係陳大文先啦咁樣，6个目擊證人都話係佢嚇，佢哋個記憶。咁但係結果咧，就是、DNA 測試咧就發現呢個殺襲兇手唔係陳大文咯。咁六個人同時唔記得個，同時冤枉咗一個人喎。 嚇！咁誇張 係啦，咁仲去到再誇張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就記錯啦。啲人就即係 點會同一時間記錯同一個人呢？即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陈大文噶嘛，又偏偏就系记得阿陈大文一号嘅咧。 咁可能有时啦，譬如我哋三个人啊，卡文嘅记性最好嘅，但咁我哋都会信佢嘅记忆噶嘛。咁如果突然间卡文有一次记错，但我哋又信，咁咪全部都错晒咯。或者系咁嘅情况，同埋。有時你真係唔知道你揾嗰啲證人咧，佢哋即係不可靠啲證人，你都真可以拍套戲噶嘛？咁但即係最離譜嘅一個 case 咧，就係講呢個植入記憶嘅，就係有個。阿女咧，即係有個即係美國發生嘅，有個女咧，佢就有啲心理上嘅問題啦，咁佢就去睇心理治療師啦。咁心理治療師咧，有時都會驚啲細路女，咁點解佢無端端會咁困惑咧？會唔會同屋企人有關咧？咁啊問下咧，咁啊呢啲都係唔係太罕見發生嘅，會唔會係俾屋企人性侵咧？咁樣，咁佢就問咗個細路女，咁啊問下嗰個細路女就話。你咁問啊，好似係、哦， 我真係好似俾爸爸性侵喎、啊。咁跟住，但係好模糊啦，記憶咁樣。咁跟住一聽到之後，如果你冇睇過 Elizabeth Loftus 呢啲個，你就會覺得哇，你覺得差好似係。咁到底係、那個你講完個細路女幻想，然後幻想完就覺得係啊定點、嗯？你唔會咁諗噶嘛？咁於是就報咗警啦。咁報咗警啲差人就盤問個爸爸啦。咁佢話你嗰晚咧係咪咁啊？你個女咁講喎。跟住爸爸開頭否認啦，但係你差人講到佢又有。咁可能飲醉酒都可能會嘅喎、 啊，嚇、啊！即係連個爸爸有冇做到，佢都已經開始自己都模糊啊！ 即係有好多就係屈打成，即係咪叫屈打成招 係、啊？自己都相信咗某一啲唔係真實嘅事。 係啊，佢都相信咗。咁、啊、但係後屘點樣可以救翻阿爸爸呢、嗯、因為發現個女仲係處女。 哦、啊，哇！好彩啫。 咁係咪好可怕咧？呢件事 係啊，但係如果問大人咁樣講，即係唔好講到咁可怕啦。喺日常生活入面都有好多事係咁嘅，即係例如當我搭巴士咁計啦。咁以前就而家方便啫，即係嘟一張卡啊咁樣啦。以前咧，即係可能我都會記得就係個畫面。咦，我去到巴士站，我真係喺銀包度攞啲散紙出嚟，我真係有入到錢落去，跟住之後先搭坐上架張凳度啫咁樣。但系其实可能分分钟我中间系唔记得入咗钱嘅，我会袋翻落裤袋呢、件事，亦都系经常性喺我身上面发生噶。即系可能我真系拎咗个钱， 剪错片 系啦，我袋翻落裤袋，我唔知道，跟住我就行咗入去，就坐低咗啦。到个司机就话：小姐，你未入钱、哦，你未俾钱、哦。我唔系啊，我俾咗啊。 但系你攞咗琴日嘅记忆啊嘛，或者攞咗前日嘅记忆 系啦。跟住我再抄一抄裤袋，系、哦，我真系未俾钱、哦，但系真系攞咗嗰一嚿钱，即系譬如7蚊，我真系攞7蚊出嚟。这个真的生活上面经常性发生的。原来。 剪错片或者你我就咁样，我就调翻转嘅，我就稳阵派，我系唔记得咗自己有冇锁门。 系 咁，我明明记得，但我话，我咪系攞咗前日条片咧，咁样，所以我又会翻去睇翻自己有冇锁门。 咁几好啊呢个。 咁唔好啊，应该你如果真系 记得就最好啦。 所以其实证实咗一样嘢咧，就系话真系唔系记忆啊，吓唔系好似咧你拍一条 video 咁噶，系你次攞，而系你次次攞出嚟嗰条 video 咧，都有机会咧俾你自己咧，即系系 剪 接 过 噶。 系。所以而家開始啦，即如果有啲人成日同我講話，你記唔記得啊？係或者你記唔記得乜乜乜？你記唔記得陳大明啊？咁以前我哋好中意，我記得我化灰認得佢，我發誓。而家就係唔好講呢句説話，唔好口口聲聲就話我發誓，我記得呢一句説話啦。咁今日問大人同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啲植入式嘅一啲嘅 記憶 啊， 或者虛假記憶、 虛假記憶。咁轉個頭翻嚟就會有朋友圈咧就係鄭俊宏啊。轉個頭翻嚟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旧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经过4日提堂，法庭原先批准其中15人保释，但控方提出复核保释决定。至于首被告戴耀廷撤销保释申请，即是案中所有人继续还押。案件押后到5月3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有家属得悉结果之后在庭外嚎哭，被告家属说结果属于预期之内，批评本港司法制度已经扭曲。囚车之后陆续驶出法院，警方在法院附近划出封锁线，又到场声援人士举起手机亮起灯光。全国人大会议听日开幕，议程将会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人大发言人张业瑞指，香港选举制度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的情况表明，香港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作出完善。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张业瑞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责任。

大改變，因為我哋之前都同居嘅，咁所以結咗婚之後唔同咗，就係嗌佢做老婆咯，即係呢啲咯。佢又嗌我做老公咁啊。 你唔好扮嘢喎，聽聞嗌你衰佬嘅喎。 佢有時貪得意就叫我衰佬，咁佢唔係即係講衰佬，咁佢講 sweet 料。 哦，咁都俾你兜到啊！ 佢講 sweet 料，咁就係啦。佢有都懶搞笑嘢。 係，但係我想話，雖然你哋即係之前就同居，咁啊最後尾到而家啦，就話因為只不過係嗰個嘅名字上面唔同咗，但係我硬係成日覺得咧，就進入第二個階段，就第二個階段嚟㗎，即係一定係會有一啲嘢係同之前唔同咗，可能心態上面，又或者其他嘢上面，你會唔會都有啲嘢？都真系觉得有唔同咗嘅咧， 有嘅，即系我哋两个都认同咗我哋个感情又深咗啲嘅，咁而家就咩都会同佢分享咯。 即是之前就收埋啲嘅， 收埋啲啲，即系或者自己谂掂佢咧，自己搞掂咯。咁但系而家就好似开咗一道门咁样，即系哇，自己有啲咩唔开心啊，或者谂到啲乜嘢，我都会第一时间同佢去分享，系咯，唔同咗呢一度。 郑俊宏都系一个好好嘅老公喎，因为我发现好多男士们无论拍拖或者结婚都好咧，佢哋硬系觉得唔开心嘅嘢系唔应该分享嘅，因为佢唔想另一方面嘅担心。 我系咁样。即不嬲都系好收收埋埋啊，或者真系唔想烦到人啊。咁但系因为我同佢承诺过，我系会打开我嘅心多啲，会同佢会讲多啲我想要嘅嘢。因为我之前成日都系冇所谓啦，唔紧要啦，你中意啦。咪即系佢觉得我好冇主见啊，或者真系好冇所谓，所以我应承咗佢。由而家開始，我會分享我啲嘢多啲。 直至而家講嘅時候，發現全部都有所謂，全部都係有主見。 係啊，我而家晚晚就同佢講，佢開始覺得我好煩嘅。唉、今日啊，我翻工啊，叭叭叭叭叭，又發生咩事啊？呢個人啊咁啊，而家 係。所以點解有陣時啲人話結咗婚唔同咗嘅？另一方面都係因為越嚟夠膽講自己感受俾對方聽。 係啦，咁係幾舒服嘅。我覺得即係我之前就唔習慣。咁样好赤裸咁分享自己嘅感觉啊，咁但系又而家发觉又讲完出去啊，系又唔同啲嘅，又轻咗啲，即系个负担冇咁大嘅成日啊。 但我俾我感觉咧，何韵诗都系一个开解宝宝啊，每一样嘢都会好中意开解人，或者佢好乐意去开解人嘅。咁佢会唔会调翻转就系开解到你得啦，你我唔讲啦，都系我讲完大概咩事就算啦。 系啊，佢而家聆听又好。好 pay attention 嘅，同我啲嘢，因為佢有承諾，就會佢會學聽我多啲，我就話我會學講我自己多啲，所以佢係好，因為你唔好睇佢好似人仔細細，好似好細個啊，但係佢真係好聰明，同埋佢睇嘢咧，即係喺社會又好，做人又好，睇嘢都睇得好透啊。咁係咯，佢都有好多智慧嘅，我發覺佢。 係，即係見到你兩個，我覺得好開心啊！一個粒一個突咁樣。但係我想問個問題啦，我成日咧睇啲新聞嗰啲講咧，即係話佢都之前原本唔係太叻煮嘢食噶嘛。但我見佢煮啲嘢食擺上 Instagram 有板有眼嘅喎。 好勁啊！而家佢即係呢一兩年我都少煮咗啦，佢係。佢煮曬，同埋佢個興趣係好大。佢尋晚 你煮嗰啲全部都白灼雞肉，梗係啦。 我媽咪生日，咁就請咗佢嘅奶奶啦，又係而家好得意，佢嘅奶奶，咁就上去我哋屋企食。咁佢又割一隻雞啦，又整嗰啲 potato cake 啦，係咯，整好多嘢都好犀利啊，就好味添。 但係佢之前咧煮嘢食係唔叻啊，佢因為你而煮啊，定係點咧？ 我諗係某程度上都係因為我嘅，或者因為我好中意煮嘢食嘅，咁我哋就一齊去街市啊，咁啊去即係好似有一啲嘢我哋兩個共同興趣，大家一齊玩下咁樣咯。所以佢之前係好似蛋都唔識整，咁而家就好勁啊！ 從遠至近，熱愛似比海更深。让这片海都昏暗， 这份情无论有多重分量，仍开不了天窗。这世上 寻觅到理想对象， 为两份梦和想 曾荡失方向。爱的句子满着是迫不得已，心中有根刺，我知你知，存放了几千亿次，便不磨练意志，那可制止我得到比起失去，是否感觉不智？大起脚趾，无奈仍感激天意，这一生一次，缘分共美意。是迫不得已，心中有根刺，我知你知，说放了几千亿次，便化磨练意志，那何制止我得到比起失去，是否感觉不智？大起戒指，无奈仍感激天意，最真心真意，唯独是这次 煮嘢食算是情趣的一环啦、啊。我想话，但你真系冇闹交嘅咩？ 咁以后一定会有嘅。咁但系我哋，即系我系嗰啲唔出声嘅，我唔开心。只要佢， 即系你永远都系受闹嗰个嚟 嘅。唔系，有时我都会闹，但系即系我个表达能力个方式唔同咯。即系佢就会讲，佢好想讲、 嗯， 但我唔想讲。 嗯。 咁你俾我冷静啲先，我自己会谂掂佢。 嗯， 即系我系咁样嘅，我系，但佢唔，佢话 no，let's talk about it，、嗯、即系我哋要攞出嚟讲，攞出嚟讲。咁、 嗯、 最好嘅就系我哋会摆低自己嘅自我咯，真系会去谂，如果错嘅，真系要自动自觉讲一句啊 ，sorry， 对唔住。咁佢系做得好好呢一样嘢，咁佢都有时成日都。即系放低自己，佢就道歉先，即系我就道歉，咁就系咯，就容易啲解决咯啲问题。 咁呢一个算唔算就系喺佢身上面你学习到最大嘅优点嘅一样嘢？ 系啊，会啊，因为我可能之前我就又成日屈住喺度，或者自己觉得我啱嘅，我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好硬颈咁。咁佢亦都系好硬颈，但如果我哋两个之间发生有啲咩拗撬咧，我谂即系我哋开始就放低条颈啦，唔好咁硬啦，真系讲清楚，最紧要道歉，俾大家有位落台又好，顺翻条气又好，系咯，咁呢啲我谂系都几关键啫，两个人相处。 除了煮嘢食之外，你哋仲有啲咩共同兴趣？你会唔会因为佢而学习打高尔夫球咧？ 会噶，其实咧，我觉得咧，两个人相处系最紧要有啲共同兴趣。我发觉我同佢有好多共同兴趣，我哋中意唱歌啦，中意玩音乐啦，煮嘢食啦，我哋会一起做运动啦，做 gym 啦，一起去打波啦，打 golf 啦，近排揾到一个新兴趣就系、是、大家去踩 roller。 嗯， 哦，系啊，踩 roller， 你嗰边有咩？ 有， 好远噶，应该系咪啊？出翻市区 嘅，系出翻市区，咁但系即系，原来两个都中意玩嘅，所以又 喺。但系喺街度踩 roller， 你两个 海滨公园啊嗰啲， 系咯系咯，咁多人望住。 唔紧要噶， 之前识唔识先你哋？ 我知嗱，我细个开始踩 roller 嘅，因为以前喺加拿大又打 roller hockey 啊嗰啲，咁佢都有细个都有开始玩，但系佢唔识停咯。 我踩冰都系要撞埋佢先识停， 撞埋佢或者撞埋我嗰度，咁佢先停咯。但系而家好啲啦。 嗯，但系你哋点解会突然间有呢个嘅新兴趣嘅咧？ 唔知喎，我都冇乜。佢就 少香港人玩， 系咯，佢就有一日喺网上买咗一对俾我，一对俾自己，咁样就哦，我咪开始玩咯，咁啊玩翻，咁啊嗰阵就 成日喺屋企嘅，因为疫情关系就冇出去。啊，一玩翻就好似变翻一个细路仔咁，即系好似哇变翻十岁嗰阵，即系嗰啲回忆翻晒嚟。咁两个又大胆啲，大胆啲又去远啲，又去远啲，所以系咯，又而家有呢个共同兴趣都几正。 嗯，我听到你哋咁讲之后咧，我都觉得你哋真系好开心，同埋好夹啊，夹到一个点系，即系揾到一个真系已经系。无悔噶啦，呢一世 系啊，即系揾到一个soul mate 咯，系啊， 系心灵嘅伴侣， 诶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即系虽然今日咧你唔系讲基本恋爱套路，你今日最主要系讲绝地火星车，大家都头先一路听头半句嘅时候都以为你讲基本恋爱套路，系啦，嗱，但我想话啦，呢一首歌点解你都唔好似基本恋爱套路咁整一首 sweet sweet 好甜嘅情歌嘅咧？ 呢首都好 sweet sweet 噶，咁其实咁但系因为个曲风就会系 heavy 啲啊，咁就。听落去冇咁 sweet， 但如果你细嗒啲歌词就系几 sweet 嘅。 系有个人陪伴你嘛？ 系啊，多得有个人陪我走。 我有听有留意嘅，但系我想话咧，呢一个都有个故仔嘅。 系啊， 你唱呢首歌呢一句歌词嘅时候，一开头嘅时候硬系争咁啲嘅。 系啊，阿嘉豪帮我录嘅，咁佢做监制，唉，系争咁啲嘢嘅。咁就我就咁啱我就问。我太太，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可唔可以陪我录音？我永远唔会叫佢陪我录音嘅，因为佢好麻烦嘅。 有几麻烦咧？ 因为佢即系好多嘢讲，喂，唔系咁唱啊，系好麻烦。但系佢嗰晚就静静地就坐喺监制后面，咁佢又冇俾意见，冇任何嘢，净系喺度 support。咁嘉豪就话：，不如你望住你老婆唱啦，同埋要俾个手势出去，真系。多得你陪我走，诶，咁又唔同啲喎。 但我想话，嘉豪叫你望住老婆唱嘅时候，佢系揿个 topic 个，因为嗱，要形容一下个录音室先。通常录音室咧就系一个嘅玻璃，如果要同入面录紧音嘅 artist， 即系郑俊宏倾偈嘅话，你就要揿个掣过去。换言之，即系话坐喺监制隔篱嘅何晏师系听到晒所有对话，而监制叫你咁做或者二号叫你咁做嘅时候，系咪佢听到晒咧？ 佢系听到晒嘅。 咁啊，好肉麻， 冇计啦，为咗。首歌咁，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唔同。点解我想叫佢嚟？因为我觉得好，佢系呢首歌嘅原因咯。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佢喺度，有个有佢个 support 喺度，我觉得会唱得嗰个感觉会好啲。 嗯，即系其实佢系俾咗勇气你，陪你闯过任何难关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人啊！ 绝对系。 仍然日复日，从没有所日期。无论十月十年，熊猫都等。情或雨仍然坚守故地，如果你怕你一天归来未可勾起，红猫专一致死，不理如何想悲，从不转换口味，但未能换到你，太过简单，如何玩争逐游戏，偏等不到谁人救起，不寄望能激起，谁可以牺牲你？愿容纳这绝种的凄美，无论寄居在何地，丛林的土地，仍然芳香地怀念。转换口味，但未能换到你，太过简单，如何玩争逐游戏，偏偏根本无人会想起，红包只等转起，不渴望全新惊喜，谁可以认真地愿容纳这绝世的福气，无论寄居在何地，丛林的土地，傻傻等的只会为你。 但我想话啦，呢一首歌除咗阿何雁诗喺度，但系点解个 M V 你又唔摆埋佢落去，好似佢个 M V 咁咧？既然咁重要首歌， 其实因为我又想。唔想淨係 focus 咗喺我哋個嘅關係啊，或者個婚姻啊嗰度，咁就想 general 啲咯，咁就揾咗阿 Jumbo， 即係多謝佢幫手拍呢個 MV。咁但係 MV 又揾埋阿張志峰啦，即係我位好好嘅兄弟啦。咁又想同佢合作好耐，咁但係終於又有呢個機會啦。所以佢就用咗好多心機去諗個 concept 啊，點拍啊嘅 MV 啦。 嗱，咁但係呢一首歌咧，其實除咗一首 sweet sweet 嘅歌曲啦，老婆好重要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叫人哋面對自己嘅夢想進發嘅時候，都可能會遇到挫折啊，或者有啲低潮嘅時候，咁你只要堅持啊！你要有勇氣啊，先至可以向你呢個火星呢個地方進發嘅。咁我想話啦，呢一首歌講嘅呢一個地方，算唔算即係唱歌呢一個舞台啦？算唔算就係你呢一個你需要攞好多勇氣去爭取機會嘅地方咧？ 啊，絕對係啊！咁但係因為點解叫火星車？因為火星車有好多好。好好嘅名嘅，我覺得佢哋覺得勇氣好啊，好奇好啊， 發現好啊， 發現係咯，即係呢啲啊，咁即係崎嶇條路幾難行，但係你都要抱住一個好樂觀啊、好正面嘅心態去行咯。如果唔係，真係好難捱嘅、 我都絕對明白嘅，但係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喺舞台上面咧辛苦過喺其他地方好多倍。點解你會堅持呢？做咩啊？我問中咗係咪？ 係啊係啊，嗱、舞台我覺得係一個好即係放我自己。是俾我找到我自己的，即是我在舞台表演嗰阵，我是最简单的快乐。我细细个已经留意到我有呢个感觉，因为我细细个是好唔讲嘢，好内敛，好怕丑。但是我一上台表演打功夫嗰阵，我觉得呢个世界冇晒其他嘢，只系得我做紧。我打緊我功夫，我係 express 緊我自己呢、這個藝術。咁到唱歌啦，又係有同一個感覺。咁做演唱會嗰陣，更加有好大呢個感覺。所以係咯，喺舞台喺台上我就揾到我自己咯，我真我咯。 但係你未免喺揾到呢一個舞台太辛苦啦啩？你嫌唔好似有被虐狂一樣？因为入面有歌词，你都话好贴切嘅，就要呢个人要享受那该死嘅战斗。哇！我话俾你听，如果我系你咧，我放弃咗好耐噶啦。 系啊，如果我唔系咁嘅性格，我谂我都放弃咗。 你承认自己系虐待被虐待狂啦？ 唔系，因为我觉得永远系冇一个 destination 嘅，系成件事一个过程，几好又好，唔好又唔好。咁你真系要学识去享受你每一步咯。 享受每一步和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真是另一个境界，或者真是另一样东西，多辛苦都好你都很想继续去接触它的。那另一样东西就是你身边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战友会陪伴你啦。之前一直跟你做访问的时候你都讲话你有一对 band 的 band 友啦。但另外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帮你手一起做作曲啊、监制啊、编曲都好像是他的。他就是刚才一直都有讲的何家豪。 有时候我好多嘢我都表达唔到出嚟，或者佢係做得非常之好，即係我觉得终于有人明白我啦，清楚过我添。咁啊就终于搵到林宝先生就写呢份词啦。咁佢就话大家有冇留意火星车呢件事㗎？咁佢就话不如我哋用火星车去代表你个心路历程啦。咁但係探索当中就找到你另外一半，我们就觉得哇，只是作词人才想到这么好，因为我们想到很单方面很 direct， 梦想唱梦想，但是他可以用其他东西去代替代表我的故事，就觉得很 creative， 而且整件事 interesting 咗好多啊。 咁佢算唔算系无名氏嘅 2.0 版本咧？ 呢个系呢个绝对系，我觉得。 系啊，期待你之后有更加多唔同种类嘅音乐啦。好啦，咁啊，欢迎晒，拜拜。 拜拜。 谁可接受？只一生探索未够，游遍宇宙，太多都失了手。如无名氏再发愁，等不到及抢求。只得圆满成就，一双铁锈的手，从今以后，信心不顾将就够，难过感受也可好好接受。从前成就再变旧，冷漠人情尚有，多得有个人。总也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颠走痛悲，未够了不起，不过未知生死，绝地毫无氧气，但愿仍能一起，所有名利没法跨过百万里，世上全部万里我都不记起，怀了探测机，远望明日危机，发现你是某种传奇，仍够自己。还未学透，请不想旅游仍要守，颠沛流离末世总也信任你，再在原地共你去迁走痛悲，怀了摄影机，远望明日晨曦， 朋友圈有郑俊宏啊，咁啊讲咗佢同韩雁诗嘅故仔之外，亦都话俾大家听，从佢嘅故事入面啊，就会发现，无论你遇到几大嘅低潮，几多荆棘都好，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架绝地嘅火星车，大家深信呢一架车真系会一步一步车到你去火星，咁就可以继续 keep 住能量向住火星进发啦。咁啊，呢个时间交俾音乐说，拜拜。